接下来要更改里面的电路。他移到大怪物的眼睛处，一拳重击，将他右眼砸出一个洞，断口处冒出烟来，时不时的有短路的放电击穿空气。那庞然大物停顿了一下，手臂僵在了半空中。怎么不动了？凯蝶疑惑，他本能的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怪物浑厚而低沉的声波震荡焦灼的空气，两个刀刃座中心各打开一个圆孔，浓烈的大团火焰从中喷出。破损增加，二级保护，破损增加，二级保护。 什么？ 火焰的辐射面很大，这样下去快速移动也派不上用场。火焰移动过来， KDA 不得不跳离破裂的巨眼，降到大怪物身体的底部。半空中他忽然一眼看到了埃里克在远方的谷边，崖壁上披着他的衬衫，正朝这边看，流着泪的眼睛已经呆住了。 埃里克，你怎么跑出来了？埃里克！ KDA 大声一喊，而距离太远，声音传不到那边。 莫非他猜出来了，我是要去独自对付敌人。 KDA 越想越不安， 那么危险的岩壁，他一个人。 此刻的情况已是进退不得， KDA 来不及再往下想，交叉喷射的火焰扫射下来，他只得松开抓着怪物底部的手，坠落到机器大军中，砸在一辆两栖艇上，四面八方的杀人机器便朝他同时开火。 KDA 急忙跳起，子弹和激光从他的脚下扫过，一道光束榴弹射向远方的埃里克，几乎贴着他的头顶穿过。埃里克失神地站着， 不能再跳下去了，这样会殃及他的。 半空中 KDA 抓住了大怪物底部的圆盘，那玩意儿正微微发射着反冲波，让怪物浮了起来。 埃里克，对不起，埃里克，我无能为力了。 他抓着浮空盘的一角，头顶传来大怪物移动手臂的声音。 对不起，埃里克，我…… 火焰的高温灼烤通过空气渐渐袭来， KDA 把右手伸向自己的心脏位置，撕掉上面的皮肤，露出了银白色的金属。他闭上眼睛，回路中默默地运行了一会儿什么信号，胸口的金属板便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圆形的发着白光的盒。他把右手伸进去握住，两只刀刃手夹住 KDA， 火焰将他包裹淹没。大怪物突然整个震动起来，慢慢地向空中升起，两团燃烧的火焰被什么气流带动着调转了方向，直冲地面，烧蚀了机器大军，让那些钢铁怪物渐渐地红热融化报废。大怪物反冲向高空，越来越快，越来越高，穿破乌云，突破了平流层，消失在宇宙空间的边界之中。许久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白光撕破了夜幕，屏障了一切。冲击波吹散黑云，半空中爆出一个巨大的升腾的火球，它缓缓地升起，化为滚滚气浪，形成一团白色的蘑菇云。大怪物的碎片击溅八方，又被空气摩擦阻碍变慢，落在了四处，如雹似雨。埃里克抬头望着夜空高处的景象。 哥哥，哥哥。 他双腿瘫软，跪坐在地上，散落下的金属碎片如焰火雨，散布着半个天空。埃里克神色呆呆的，泪水无声地流下来，他已无法抽泣。临别的一刹那， KDA 明白了一个道理。 KDA， 也许 A 就是埃里克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好像刚明白一点存在的意义。就埃里克，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东方的天空归于宁静的黑暗，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神像凝固的海冰，没有一丝的跃动。泪已干，此刻周围发生什么似乎都和他再无关系。金属碎片铺满大地，而冲上最高空的碎片已进入了地球轨道。 抓紧了！ KD 背着艾利克纵跃上高空，让他第一次有了飞鸟般的感觉，自由自在。宁静而布满尘土的图书馆里， KDA 坐在钢琴前弹奏，艾利克听得如痴如醉。 讨厌！ 艾利克捏住 KDA 的脸轻轻拧起来， KDA 装作疼痛，把一顶军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罩住了他的大眼睛。 以后不要再冒险了。 KDA 蹲下来低头应了一声， 嗯，哥哥带着小妹妹安全回来。 艾利克的脑海像走马灯一样回忆这些往事。清晨的空气很冷， KDA 沾血的白衬衫不能抵御寒气侵扰，而他似乎浑然不觉。 哥哥，我好想看一看蓝色的大海，哥哥你快点回来，我有点害怕，哥哥。 结束了吗？这刚刚感悟到自我和存在意义的机器人结束了吗？刚刚醒来的人生结束了吗？安静沉默，一切归于无。 哥哥你太累了，对不起。 一片雪静静的安宁的从天而降，飘落在艾利克的眼前，明净而规整，银白，就像他那诞生在雪之国的长发。他掠过艾利克的眼前，落在他摊开的手心之中，却是温暖的。恍惚迷茫中的艾利克好像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慢慢把右手移到眼前，盯着那暖的雪花看。 看， 六边形很小，不如说更像是一片冰晶，晶莹剔透，薄薄的，微微的闪着荧光，温暖的热流从掌心传来，很细弱，透过皮肤，艾利克空荡荡的无声哭泣的心灵仿佛渐渐的被温暖的海洋浸润着。他冰冻的双眸被这一丝温暖的溪流融化，眨了眨睫毛，擦擦眼角的泪，他认真看着这片与众不同的冰花，温暖的触感用左手的食指抚摸上去，仿佛像金属一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艾利克的心头像云雾一样渐渐的聚合凝结。 哥哥，哥哥， 声音从他的嗓子里慢慢飘出，泪水再次流淌下来。 哥哥对不起，我想见你就偷跑出来了。哥哥，我想起来了，爸爸他们其实已经…… 艾利克右手握紧那片冰花，双拳撑在地上，眼泪大滴大滴的掉落，白衬衫的纽扣松开，一条项链从衣服里荡出，摇摆了几下静止不动。他左手轻轻地捧起项链下的吊坠，放在眼前看。 妈妈，爸爸。 翱翔的双翅如网的闪耀，仿佛追求自由的人奔波在末世界的路上。艾利克轻轻地按下顶上的开关，吊坠打开。母亲的照片，发黄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垂落地面的银发遮住了艾利克的脸。他把掌心的冰晶轻轻地放在母亲的相片上，右手慢慢合拢上吊坠的盖子。 爸爸，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他缓缓地站起来，右手紧紧握住吊坠，映着皎洁渐去的月轮，光着脚走到了峡谷边。肩头的白衬衫渐渐滑下，掉在了地上，剩下一件长裙，他没有瑟瑟发抖。他站在崖边，双手轻轻地捏紧吊坠，闭上了眼睛。 爸爸， 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晨风吹过裂谷边，他耸立的身影消失了，坠落在茫茫的深渊之中。坠落的履带飞机推着浓烟冲进干枯的热带雨林，古老的树枝若不是粗大，三人早已不在人世。当席良醒来的时候，看见一段尖锐的断木离他的额头不到一尺。机身一阵摇晃，他大气不敢出，僵绷着身子，头和眼缓缓地向斜下方望去。死去的榕树丛林，履带车被树杈的几根粗蔓藤夹在了几米高的半空中，摇摇欲坠。父亲和萨缪尔还在昏迷当中。 爸爸，爸爸，爸爸！ 仲宇的额头撞在面板上流了血，已凝固结痂，看得出过去了很久。西凉颤颤巍巍地轻拨开枯枝，按下操控台上收起顶罩的电钮，没有反应。他不敢太用力，车体正随着晃动。 我的烟哪儿去了？ 闭着眼睛的仲宇突然喃喃了一句。西凉从父亲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点着，尼古丁和高粱烟碱挥发的呛人味儿慢慢的扩散开，飘进仲宇的鼻子里。 舒服。再来一支。 爸爸，爸爸！ 席良掐断了烟火，这变化让仲宇悠悠的醒转。 到哪儿了？是地府吗？ 爸爸，我们还活着，不要动，一动就会掉下来的。 仲宇的头昏昏沉沉，视线好一会儿才聚合到一起，看东西不再分散和旋转。 其他人呢？ 凯文和艾利克掉下去了。 席良的心底像刀割一样，低下头咬着嘴唇说出了这句话。父亲的威严让他不敢流泪。 他父亲呢？ 他们转头看向副驾驶位，萨缪尔瘫倒在皮椅上，一只手紧紧地扒着玻璃罩上的破口，血从划伤的掌心流出，和仲宇一样已经结痂变得暗红。他的臂弯很低，上肢失血比较严重。他们试着掰开他的手臂，纹丝不动。 大块头，大块头，喂，醒醒，已经降落了，大块头，萨缪尔，你还活着吗？ 仲宇的手指探向萨缪尔的腕部，脉搏细微。 可恶，兔崽子，过来帮个忙。 仲宇尽量缓慢地将萨缪尔的另一只手臂抬高过头，使鲜血倒流，又让席良点着烟卷凑在他鼻子底下熏。昏迷中的萨缪尔随着仲宇呼喊慢慢地醒来。 你清醒了没有啊？ 萨缪尔的脸上没有以往的神色，苍白而虚弱。 你不能气馁，小伙子跳下去救了小姑娘，你气馁的话，你对不起他们。哎，你傻了吗？撞糊涂了吗？喂！ 履带飞机底下的枝藤咔的一声从细小的裂纹处已经断开，压力冲撞在那些粗大的树干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破坏。 可恶，都给我抓紧了。 仲宇一手握住操纵杆，一手紧抓住萨米尔未失血的手臂，履带飞机节节地坠降，砸破层层树丛网，掉进污水沼泽里。 走，快走，车子下沉。 仲宇忍住心脏受冲击的疼痛，高呼了一声。席良用车厢里的鱼叉击碎钢化玻璃罩，朝外面爬出去。 兔崽子，趴在沼泽地上，四肢摊开，不许站起来。 仲宇看儿子照做，回身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了萨米尔的脸上。 白痴啊， 活着，活着，你还活着，不活着哪有希望？谁知道他们死没死？说不定他们都活着呢。萨米尔如梦初醒，而悉尼已经开始缓缓地灌入车里。终于，先生，对不起。屁话，赶紧离开这儿。萨米尔站起，用力把活动不便的重宇从驾驶席上拽出来，斜推出去。自己似乎恢复了曾经孤身行走在末世界中的精神头，翻身麻利地滚到沼泽面上，四肢趴下，眼瞅着履带飞机被泥浆吞噬掉。匍匐前进，到树上去。萨米尔示意席梁先走，而自己爬到仲宇身边。你活动不便，我来帮你。一边去，老子不用。泥水沾满仲宇额头的伤口，他拖着残腿倔强地朝西凉所在的枯树慢慢爬去。萨米尔摇摇头，自己的手指也是血泥混杂，狼狈不堪。仲宇凭着强烈的意志力和长期劳动百炼成钢的大手，撇开西凉伸下来的鱼叉，徒手一人爬上树，让后面的萨米尔心下赞叹佩服。 艾里克，凯文，我相信你们没事，我会活下去，活下去，直到找到你们的那一天。 安静的小木屋里，摆着一张靠窗的手工床，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围在旁边，边忙边说着什么。给我一条冷毛巾，快，这条已经烫了，男人说道。 水都让毛巾亲热了，我去河边换一盆，待会儿要不要给这孩子弄点吃的？ 女人神色关切，两个人看样子像是夫妇。他神志还不清醒，先搞点粥。不要油腥，米捣细，明天你喂他吃。 我明白了。 姜还有没有？菜地里还有点，还有厨房的葱和墙上的干辣椒混在一起。对了，换水的时候把小陶罐弄一些来。 那几个都有裂口，让我给捣碎了，前天给活泥墙了。 那就用小饭碗。男人摇摇头，以后损坏的东西你别乱丢，修修补补还能用呢。 他身上石痰和石河水的寒气太重， 寒极化火了，用拔罐出来会不会带出体内本来的热而伤着他的元气呢？控制程度，只要打开皮肤的门引出极寒，让他自己散掉，应该问题不大。 他好像在做噩梦啊，又开始含糊的低喃，真是个可怜的人儿。 我们尽力而为吧，人的运可变而命难改，人各有命，只能祈求上天保佑。 女人端木盆走出木屋，脸上透着同情和难过。室内整洁，阳光从南边照射到骨缝中，透过窗户正照在木床上。床头的小木柜上摆着一杯微黑的热茶，粗糙的棉质白枕被盖在身上很温暖。家具都是手工制作，表面由于长期触摸变得精细平整而没有毛刺，还能看到一圈圈不太规整的年轮。陶杯上用土材料绘制着一朵莲花，颇有印象派的味道，只是烧制的比较粗糙，没有裂纹，不过很厚实不漏水。装着开水握在手中，相信也不容易被烫到。木屋外的空地上有一个土灶，顶上做了一只大号陶罐，下面噼噼啪啪的烧着木柴。女人裹着一条漂亮的旧纱巾，木勺在陶罐里搅来搅去，香味从灶上传来，随着风飘到了峡谷的深处。女孩在床上已经躺了一天一夜，神志模糊，噩梦不断，头痛深沉，有时痛苦地尖叫出来，之后又归于沉寂。女人看着痛心，便整夜整夜用毛巾轻轻地擦她冒汗的额头，握紧那双苍白的小手。

还能看到一圈圈不太规整的年轮，陶杯上用土材料绘制着一朵莲花，颇有印象派的味道，只是烧制的比较粗糙，微有裂纹，不过很厚实，不漏水。装着开水握在手中，相信也不容易被烫到。木屋外的空地上有一个土灶，顶上坐了一只大号陶罐，下面噼噼啪啪的烧着木柴。女人裹着一条漂亮的旧纱巾，木勺在陶罐里搅来搅去，香味从灶上传来，随着风飘到了峡谷的深处。女孩在床上已经躺了一天一夜，神志模糊，噩梦不断，头痛深沉，有时痛苦地尖叫出来，之后又归于沉寂。女人看着痛心，便整夜整夜用毛巾轻轻地擦她冒汗的额头，握紧那双苍白的小手。 妈妈，妈妈。 昏迷中的女孩眼角流下泪来。女人盛出一碗混着不少捣碎的坚果的粥，慢慢地端进屋里。黄皮肤的东方男人正在清洗碗里的纸草灰，昨晚的拔罐很有效，女孩身上的寒气开始随着这古老的医法一点点地流出，高烧、不安和夜晚一并消失在第二天黎明的晨光中。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女孩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男人抱着洗好的东西走进屋来，滴着清澈寒凉的谷底河的水珠，他一边把这些家伙倒扣在门旁的窗台上，一边甩干自己的手。我先看看情况。男人放下来挽起的衣袖，走到床边搓热双掌，在女人的帮助下轻轻拨开女孩的眼皮，眼白已经没有严重的充血，渐渐地返归本初的洁净。再摸摸额头，似乎烧也再未复发，只是嘴唇还太红，体内的温度还很不正常，精神冲击的影响还在，寒水的影响倒是退了不少，还是年龄小啊，身体素质好。男人感慨道：换做我，怕是早就见老祖宗喽。 这孩子真可怜，他爸妈一定很担心的。 别说这个，先稳住他的病情吧，现在可以用带酒的针，你帮我准备火绳，我们扎完了再吃饭。 女人放下粥碗，在柜子抽屉中摸索着，一会儿递过来毛茸茸的棉线和一个旧铁盒，盒里边排列着几十根长短粗细不一样的银白色的针，似乎都是由废合金磨成的。她取出几枚，把绳子系在了末端。火，她把一个带柄缨插死的东西交到了男人手中，男人按下电钮，那两个金属片霎时间出现了一道匀润波动着的红光带，击穿空气，火绳一碰就轰得燃着，将真体加热。女孩趴在床上，趁着这股热劲儿，中年男人隔着衣服把针依次插在她的脊背两侧、小腿外缘、掌心、头顶、颈椎，每一根的深度旋转都有不同。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用土办法了。女人将几个小枕头分放在女孩的肩与大腿上，把一条薄被单盖在上面保暖，枕头将薄被撑了起来，并不压迫那些针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半小时后撤针，女孩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均匀。又过了半个小时，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我在哪儿？ 她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雾，周围一切看起来都是迷离的，是睫状肌还未调整过来。她仿佛看到昨晚自己在一条漫长的金属通道里一直向前走，走，这通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叫得她很不舒服。她爸爸妈妈哥哥的喊个不停，声音在通道里螺旋回荡，音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魔鬼般的低音，很是难听，却始终没有人回应他。就这样，他穿着褴褛的衣裙摇摇晃晃地朝前走， 双脚磨出了水泡，遥远的尽头有一个光点，也许正是这个光点让他坚持着吧。 爸爸妈妈哥哥， 他在心底默默地呐喊，右手扶着通道壁，控制毫无力气的头痛的自己不倒下不停下。有一阵他的视线分散开来，好像通道远处的光分成三束，彼此离得越来越远，几乎没有交集。他身上的感觉也好像在随着光束分离一点点的失去。这个时候他就蹲下来，摇摇昏沉沉的头，用冰手抹一抹发烫的脸，慢慢恢复一点力气，然后扶着墙壁继续往前走。 是你回来了吗？ 他突然站住，望着远方不动了，在那光点中似乎有个影子，还未细想，尽头的光点便向他慢慢地移动过来，渐渐地变成一个六边形的光斑，不断扩大，周围的墙壁也明亮起来，迷雾似乎也淡了，金属的墙壁一点点像燃烧的纸张一样破碎消弭，烫得他不得不松开手，脚下的地板也在片片的碎裂坍落下去，他能栖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救救我！ 他不仅用手捂住了双眼，蹲下身来，那光斑便朝他撞去，在一切燃尽之前，将他吞没在温暖之中。 亲爱的，快过来，他醒了。 女人喜上眉梢，由于过度兴奋，显得手忙脚乱，正在换毛巾的手一抖，毛巾掉在了水盆之中，溅起一堆水花，打湿了床脚和她的衣服。她很激动，右手在衣服上草草地擦干，扶着床上躺着的女孩的长发，慈祥地看着她缓缓睁开眼，露出那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听到喊声的男人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屋后的田地里走到崖壁的潭水边，洗掉手脚的泥巴，穿上粗糙的木屐，朝屋子跑去。女孩的睫毛眨了一下， 我这是在哪儿啊？ 旁边的女人赶忙用食指轻轻地贴住她的嘴唇。 嘘，先别说话，你很虚弱，我喂你点东西吃。 女人跑出屋去，从一只用细火轻轻喂着的大陶罐里盛出了一碗热粥，勺是整根粗树雕刻而成，木纹清晰，表面十分的光洁，看样子已用了很久。女人一点点地摇起，在嘴唇前轻轻地吹凉，再滴到女孩的跟前。女孩努力地张开苍白而干裂的嘴唇，一点点地喝下。 慢一点，宝贝儿，别急。 女人放慢了喂粥的速度，以适应女孩的体力。现在好点了吗？好像脸色还有些发白。进屋的男人拉把椅子坐下，示意妻子将枕头拉高，靠在床头板上，让女孩坐起来斜倚着，免得吃东西呛到。被子盖到女孩的胸口，银白的长发静静地平铺在她的双肩上。 嗯，好多了，亲爱的，谢天谢地。 女人欣喜若狂，不禁去拉身旁的男人的手，用力地摇来摇去，像个孩子一样。 我这是在哪儿？宝贝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也难怪，从那么高的地方。 女人正要说，男人忽然打断了她，先别说这个，让她多睡觉，多吃点好消化的东西，正午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比什么都重要。看他的样子已经没有大碍了，我去田里找点蔬菜。说完他踩着木屐咯吱咯吱地走了。女人目送男人离开，转过身来， 宝贝儿，这里是我家，很安全，你不要害怕。 他轻轻抚摸着女孩的头，圆润的手胖胖的很温暖，几口食物下肚，女孩身上有了点力气，神智也随之渐渐地清醒。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被子里虚弱的右手握了握，空空的。 我的吊坠。 他要起身离开这张床，上身却虚弱地扑倒下去，被子被拉掉，手肘重重地磕在了地板上。 啊，宝贝儿，别这样，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在哪儿，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拿，我这就去拿。 他急忙把女孩扶稳躺好，吹着她发红的肘部，心里如刀绞一般。女人匆匆地跑出去，从外窗台上小心翼翼地拎起一条链子，尽头的铜坠已被阳光轻柔的古风吹干。 是这个吗？ 他把它轻轻地放在女孩眼前的被子上，女孩努力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下，眼角突然流下泪来。 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跟阿姨说，冷静，冷静下来。 女人不断地向下扶理女孩的脊背，平息她心中的情思，又用毛巾擦去她眼角的泪。 哥哥。 女孩轻轻地打开吊坠，里面那片晶莹剔透的冰花正静静地躺着，似乎在朝她微笑。坠落后的第三天，艾利克终于能下床行走。屋子的女主人欢天喜地地给她换洗衣服，左一件右一件地翻箱倒柜，却总是不满意。 哎，我要是再瘦一点，我的衣服你就能穿了。哎，不行不行，这个颜色太暗淡，不适合女孩子。这个也不行，洗掉色了还有补丁。哎，这件也不错，可是没有配合的上衣。人老了，年轻时的漂亮衣服也都旧得不成样子了。唉， 艾利克静静地坐在床边，双脚轻轻垂下，略有歉疚地看着女主人忙得不亦乐乎，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阻止，只能这么看着。阳光明媚，白色棉睡衣简陋而宽大，但穿着很舒服。终于女主人找到了满意的衣服， 就是她了。 艾利克隐约感觉到自己被当成了亲生女儿一般对待，这让她的内心很温暖，却又不禁想起了孤孤单单埋在荒野上的生母。她觉得不能这样沮丧，让阿姨的热心被浇冷水，便踏着木屐走上前去，在女主人的帮助下换上，来到落地镜前。他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儿，不敢相信镜中的那个是自己。舞者白长裙，天蓝色短上衣，长发用彩绳轻轻地扎成斜马尾，自然的刘海，轻盈的鬓缕，如天鹅颈般的纤臂，钢琴师般的食指扣在一起，捧着胸口挂着的母亲照片的精致吊坠。 这是我吗？是你啊，宝贝儿，你不喜欢吗？ 女人脸上有些忧色。 啊，不，不是喜欢，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还是好久以前弄的这件衣服，想不到这时候还用上了。 阿姨年轻的时候还有个公主梦呢。哎，好害羞啊，宝贝儿，你不知道前几天你让阿姨有多担心。 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转过身，拉着裙子的前摆，深深地鞠了一躬。 哎，不要这样，女孩子就应该穿得漂漂亮亮的吧，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吗？哎，我这句话可别让我老公听到，否则他又该说我讲歪理了。哦，对了，忘了向你介绍他，就是门外正在干活的那个人，他是纯中国血统，姓杜，叫杜文明。我是日本血统，中国长大的，很多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于是我们俩就在20多年前私奔过来了。哎呀，羞死了，我还真不好意思说，我怎么说出来了。哎呀， 他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跑着躲开，像个小姑娘。 阿姨，对不起，我听了你们的隐私。 哎呀，也不算什么私事，我随夫姓，叫我杜阿姨好了。 女主人拉住艾利克的手使劲地攒了攒， 将他带到屋门前，推开门，阳光透过清澈的空气斜射过来，艾里克不禁举起纤细的右手遮住眼眉。 峡谷？ 是啊，来跟阿姨到处走走看看。还在微微发呆的艾里克轻轻地拽下木台阶，踩在峡谷底的地面上，一条人工铺出的青石板小路蜿蜒到屋后，清晰的溪流贴着岩壁一侧沿向南方，100多米宽的峡谷南北走向，此刻可见太阳，想必已是正午。谷底由巨石和土壤交错堆积而成，木屋所在的地方基本都是土质地，还开辟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种着星陨前常见的瓜果蔬菜，废金属片和木棍拼接出的工具握在男人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分外得心应手。他正赤着脚正在除草，男人用搭在脖子上的粗毛巾擦了擦汗，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直的腰背，与田地融成一副自然而略有神秘感的画面。 哼，已经起来了。 他朝屋旁挥手，艾里克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举起右手回应。 老婆，你带他四处逛逛，我这活动抽不开身，别让小家伙太累啊。 男人把手拢在嘴边喊。 不用，我自己走走就行。 女人似乎没有听到艾里克的推辞，也许是故意的。溪流很浅，石河床底长着点点细微的苔，并没有鱼，一小道分支被疏导进菜园，现在正有土堆挡着，铲去就可以灌溉了。艾里克从未见过这样的自然水。女人见他一直盯着不放，索性拉着他过去细瞧， 上游有道石头缝，水是真正的岩中泉，我和我家男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惊讶呢。 艾里克把裙摆轻轻地拢起，俯身蹲下，双手捧起清澈透明的泉水。 好冰啊。 女人赶忙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腋下，用体温给他加热。 阿姨，你的衣服被我弄湿了。宝贝儿，没冰着吧？没有。 上游的石头缝下有个特别深的潭，你就是从那儿飘过来的。哎呀，我想起来都后怕，你要是掉下来再偏一米，就…… 他不敢也不愿意再往下说下去。艾里克抬头朝小溪的上游望，半空的峡谷岩壁上裂出一道不大不小的缝隙，水流从中缓泻而下，降落在一片和那菜园大小相仿的地上，冲出个深潭。那里的水全然不像这边河床上的明亮，似乎光进去之后就很难地反射上来，可见之深。 哥哥，你在保佑我吗？ 他不禁低头捧起吊坠放在胸口，渐渐打开。出乎意料，那片冰镜已经悄悄地充满整个容腔，变成了椭圆形，只有中央一点还存留着六边的纹路，蓝色的光淡淡盈动。 艾里克惊讶的好一会儿都没有合上嘴， 只是认真地观察每一个细节，看着渐渐流出泪来，喃喃自语： 哥哥，哥哥，真是你吗？ 无论女主人怎么阻止，艾里克还是坚持换一身劳动服装，和这家人一起下田劳作，外出寻找木料和其他资源。他不愿意成为救命恩人的负担，于是谷里便有了每天清晨帮男主人递送农具，中午在炉前和女主人一起烧饮的小身影。他把银白色长发挽成髻扎在脑后，穿上灰黑色的工装裤，还帮着女主人纺织棉麻，这些他根本都不会，从零开始学习。谷里几乎没有什么高科技东西，一切都回归了几百乃至几千年前的原始状态。杜家夫妇却乐此不疲，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避免了那些卫星的冲撞吧。在这里，艾里克认识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蔬菜瓜果杂草。盐是稀缺物， 要走很远的路去谷外某矿上摄取，每餐只能放很少。即使这样，埃里克已被餐桌上的食物惊呆不已了。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夫妇俩特别喜欢他为之陶醉的样子。埃里克被安排住在本来是小货仓的阁楼上，女人给他找来最温暖的铺盖，吊坠中的冰晶被他取出来放在窗台上，那东西现在正静静地接受每天难得的一小时光照。这几天冰晶一直在增大，这让埃里克感到很奇怪。说实话，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他想，这一定是哥哥的东西吗？其实也不确定，甚至那可能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也许是吧，这或许是支撑着他生存下去的意识。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埃里克在峡谷石壁反射的晨光中醒来，隐隐看到床边窗台上那片冰晶已经成了一块规整的拳头大小的正八面体，颜色不再透明，而是漆黑的，再也看不到那荧光的内核，一夜之间仿佛凋谢的花。他把它捧起，掌心的感觉已和最初远远不同，沉甸甸的坠手，像一块黑钻石。 这是怎么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Tiwa,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